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嗱，咁啊，头先阿谢志峰都同我哋讲啦，就系话，哇，即系我哋而家，即系似乎同呢一新一代咧，即系完全系脱节啊、脱钩啊咁样样。点解咧？咁样样，喂，第一就系话，佢哋而家开始讲一样嘢咧，就叫做系 realistic politics 啊，即系叫实力政治啦。喂，边个大只咪边个劲咯？即系喂，政治现实喺边度，我哋咪靠边边咯，系咪？即系喂，咁我哋永远咧就系睇住个现实，即系好似阿孙晓南讲嗰套就系话啊，冇得推进啦，咁我哋就唔好争啦，咁样样。第二样嘢就系话，即系其实咧就系针对呢个支联会，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个宗旨嘅，就系话，喂你呢个叫做系叫做建设民主中国，喂呢样嘢咧。对于即嗱，就算本土派点讲都好啦，其实有一样我哋不能够其实系否认嘅，就系话你话嗰个中国人嘅身份认同咧，即系起码我哋即系at the basics， 即系我哋咁讲就系话，你个讲中国人嘅身份认同咧，普遍嘅而家呢个呢一代嘅学生嚟讲咧，其实都唔会自认自己中国人。即你唔好 讲， 你唔好讲佢哋本土派啊。黄之锋都即系你黄之锋只得咁讲啊，就话啊，你话即系今时今日佢即系其实最近去咗呢个纽约啦，咁佢接受访问你都咁讲啊，就话啊，今时今日你叫我自认中国人，唉、哎，即系其实我都即系认唔到出口啊，咁样样。即系呢样嘢其实系同即系你上一代咧系好大嘅分歧嘅。 好，两点 咩叫两点？ 头先佢讲两点，你回应一下 吓、 啊，我唔记得咗。 系咪咧？所以你点解要一点一点嚟嘅咧？ 嗱，其实 第二点先啦。佢第二点嘅意思就系话咧，对争取中国民主、建设民主中国，因为根本就冇咗个身份嘅认同。 系啦，即系嗰个， 所以有好大嘅障碍。 系啦， 呢个系你同佢哋嘅代沟，陈志峰。 系，可以咁讲。所以我唔基本上咧，我唔怪佢哋而家有呢种咁嘅感觉。 系， 但我觉得咧，作为知識分子嘅領袖咧，喺大學生裏邊做學會啊，做呢啲做莊啊，呢班人咧個眼界應該係比較高同埋遠啲嚇。 唔係訴諸感情，佢哋就唔會自己認自己中國人啊嘛。但係訴諸理性，佢都唔信我哋嗰套啊。佢甚至乎咧就係話，佢同講翻即係同支聯會完全相反嘅邏輯。支聯會講嗰樣嘢就係話啊，要建設民主中國啊，即係中國有民主，香港先至有民主。但佢哋唔係咁睇嘅，佢哋係信阿陳雲嗰套嘅，就係話如果中國有民主呢，嘩對香港係個大件事囉，咁樣喂落晒嚟香港搶掠啊，係咪即係喂咁香港仲有生存空間嘅，咁樣即係你話唉而家即係佢哋會信咗套就係話如果有民主中國呢， 如果佢哋有咗民主點會落嚟搶掠呢，咩道理呢，我唔明喎、 以下以大食少囉、 啊、 以多食少囉，即多数人个保证啊， 是我哋讲紧 民主制度嘅、 就是、 最大缺点嗰样嘢啊。 咁如果佢真系有咗民主 ，OK， 咁我哋又会随之有民主噶啦。我唔相信佢个民主会同我哋相差太远个步伐，系嘛？咁佢又有民主，我有民主嘅时候，如果佢又有民主，我有民主，咁咪共同民主有咩问题啊？咁啊，你话 OK， 咁嗰啲人咧会离晒香港啦，系嘛？咁就会即系攞咗我嘅公屋资源啊，攞我嘅空间资源啊，等等，系嘛，系咁意思啊？ 差唔多咁嘅意思啦， 即系多数人嘅暴政咯，简单讲就系、是。 咁啊，嗱，有咗民主之后，咁咧，你下一步咧就系佢哋嗰个思想都会咩嘅？你唔好以为香港人系点样特别叻啦。如果大陆，如果大陆人有咗民主之后啊，佢嘅质素可能高过我哋啊。 我估啊，谢志峰咧，你都系读第一次听呢啲 argument 咧，所以你谂唔到。其实佢系即系将咗民主呢个名咧， 系 借咗呢样嘢。 系 其实民主嘅实质系咩啫？就系、是、人民当家作主。 系啊， 嗰度嘅人， 咁佢以为系民粹系嘛？ 系啦， 系啊。咁、啊、但系我哋所 你都听过忧头无水。 我哋所讲嘅民主， 其實係起碼有憲政、有法治嘅民主啊嘛，即係個政府其實係會受制於人民噶嘛，係咪？即 係會亂嚟啊！ 係另一樣嘢要駁斥佢哋都好容易嘅，就係話，喂，香港從來嗰個好處，即係唔係在於佢物資豐饒啊嘛，係咪？我哋唔係盛產即係物資噶嘛，係咪？所以你冇可能落嚟香港搶嘢嘅，即係嗱，我哋就係講奶粉咁樣，點解落嚟香港搶奶粉啊？就係、因為大陸嘅關税高啊嘛。喂，如果佢係有一個民主中國，個政府要聽命於人民嘅話，佢可唔可以容許個關税咁高啊？咁咪全國一齊，即係其實入口咁平嘅奶粉咯，係咪？即係一樣嘅啫嘛，其實係。 你第一次聽啊？ 喂，老唔係 所以你都即係要轉住個腦點樣回應佢？ 我應該咁講嗱，我就訪問過陳雲一次半次啦， 係、 但好老實講，我真係冇辦法。 摸得清 理解佢所讲嗰套理论嗰个逻辑喺边度啊？我真系我蠢啦、我听唔明。所以你刚才你再讲呢一套叫做多数个暴政嘅时候，嗰啲唔系叫民主啊，大佬系嘛？嗰啲系叫做 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同民主系唔同嘅， 系 嘛？民粹主义咧就系、我不论是非，我人多就恰你， 系 系嘛？数人头就搭你。 咪就係佢而家講嘅呢一套咯， 嗰、那個唔係民主嚟嘅， 嗰個唔係民主， 佢借咗個名啊， 係啊， 陳雲， 或者係嗰啲好劣質嘅民主，OK， 你只係陶具民主嘅 形式 虛學，而冇民主嘅內涵，即係等於以前有一個故事就話，有好多留學生去到外國，見到人哋法國佬嗰個浴室裏面有個嘢係扭開有水出嘅，咁佢發開心到飛起，咁跟住咧就去街度咧買咗好多個呢咁嘅水龍頭，翻嚟篤落自己埲牆，我都以為扭開有水啦，好形象係嘛？但而家事實上，內地真係依然係有好多咁愚昧，唔知道其實呢個社會嘅管治嘅表徵。嗰、那個成果收成下面係要好多工程去做㗎嘛，係咪？咁而家我哋咪要，既然係大學生，就應該知得到呢個後面嘅工程，又去慢慢去建設㗎嘛。 返返去講第一點呢，其實四個字嘅啫，就係 real politics 嘛，現實政治。喂，做唔到，隔離啦，謝志峰，你隔嗌咗廿幾年，廿七年，平反六四， 係 做嚟做咩啫？仲 OK？ 你而家啲學生係咁諗？ 好啊， 點 嗱？我嗌咗二十七年平反六四，嗌唔到。你又試下你嗌三十七年香港獨立，睇下嗌唔嗌得到？ 你同我都睇唔到， 係 未必。 唔係佢哋而家期望， 但係我好相信你嗌三十七年都嗌唔到啦，係咪啊？你同我三個係咪咁判斷？你試嗌三十七年啦。 但係謝志峰，你知唔知佢哋所期望嘅獨立？其实系寄望于乜嘢咧？佢哋成日讲嘅， 我唔知道， 佢就系知爆啦，即系成日讲就系话，大陆咧，即系经济咧冧荡啦，即系甚至乎去到分崩离析、四分五裂咧，香港就有运行啦。我哋就等个 moment。咁所以你话啊，即系你话见到即系你话佢哋闹呢啲泛民啊，或者闹一啲社运人啊， 你以为大陆嘅分崩离析就可以香港可以采独立咩？ 吓、 佢仲连一国两制都唔要遮埋你添啊！ 系啦， 你唔好望佢分崩离析啊！你讲少啦，真系大陆一乱，你香港即冇。你睇下文革嘅时候，如果唔系阿周恩来喝住 ，OK， 阳光喺度搞到嘣嘣嘣嘣啦。 喂，咁谢依峰，你有冇觉得我哋咁多年薪火相传，都有啲失败啊，大佬，我哋啊，你成日去六四讲座，我成日撞到你嘅，因为我做学联，你又做记者啊，我哋讲咗好多镬噶咯。 呢个失败咧，唔系六四或者支联会或者系嗰班泛民失败，失败系大陆政府失败。佢连一个本来主張民主回歸嘅泛民派，姑且咁講啦嚇，即係佢都拱到係一個完全對立面。OK， 咁都唔能夠收為己用。OK， 冇忘記話嗰陣時係回點啊 ，Click Club 啊，民主黨一齊搞出嚟噶嘛，係嘛？咁大家都係擁護民主回歸噶嘛。咁大陸就係冇咁嘅心胸。OK，連民建聯想。 想想呢、這个吓、啊，想上位，想做执政党，佢都唔制啦。 嗯， 系佢嘅失败，唔系我哋嘅失败啊。 嗯 ，OK， 咁你话 OK， 你改变唔到嘅都系你失败咁。喂，有时呢啲嘢螳臂挡车，挡唔到就挡唔到噶啦。 嗯， 形势比人强就形势比人强噶啦，系、 嗯、 嘛？我唔好意思讲出口嘅， 讲 咧。你班朋友如果真系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一番事业出嚟嘅，嗱，我唔讲嗰两个字啊， 嗯， 以为可以做到一番事业出嚟嘅，有冇人够胆而家真系话要行动起来啊？ 嗯， 唔系多个噏啫， 系 咪啊？当然我唔系叫你真系去行动，我知道一行动就好大镬，但系。你都自己，你都覺得係自己喺度玩下玩下啫嘛？我估係咁啊！ 即係佢哋，我嗱而家講得最，即係其實做後面做理論工作嗰啲咧，即係佢哋而家佢哋唔係做行動啊嘛，佢哋而家係鋪緊路去選舉啊嘛。即係譬如你話陳雲咁樣樣嚇、啊，即係同阿鬱敏啊、黃楊達啊、雙黃一陳啊，佢自己組個叫做係五區高公投嚇、啊，即係呢個又係總，即係做一個即 係 五區總辭，就全民制憲啊嘛。佢哋系做呢样嘢啊嘛，佢哋就咁反而即系你嗰啲细路掰喎，其实又 咁啊，真系可能我啲老鬼冇、 啊、 鬼用啦，我哋冇呢个抗争嘅心情啦，我哋冇牺牲嘅精神啦，系嘛？但系我始终会觉得咧，啊喺目前香港同埋大陆之间嘅力量对比，同埋我哋嘅生活条件。咧係促進唔到呢樣嘢咯，促進唔到呢樣嘢。 嗯， 而你即使你起咗個頭， 嗯， 你絕對見唔到尾。 喂，我最近呢個禮拜咧，除咗頭先我講話，有啲少少憤怒咧，其實我都已經睇慣咗、 嗯， 就好 upset 啦。發覺中國同香港越嚟越冇希望，我不斷嘅腦裏邊喺度思考呢個問題，即係見到呢班年青人嘅時候，你有冇呢個咁嘅感覺？ 有啊， 你都有。 有啊。但我成日認住咧，呢種係咪佢真係自發嘅咧？因為係有人將呢、這個將個 DNA 打入佢腦裏邊嘅咧。 即係你覺得背後有鬼嘅？ 呢啲係咪叫鬼咧？ 即係統戰啦、啊！你個意思係咪 分裂你咯？ 嗯， 係嘛？咁、你而家當六四圍繞個場分崩離析，當你選舉嘅時候，嘅民主泛民嘅力量俾人拆。拆到開曬嘅時候，你仲有邊度有一個整體嚟講有一個力量係可以同叫做一呼冇百應啊，有六七十應嘅都好啊，係嘛？你將佢打得越嚟越散啊！ 喂，其實老實講， 碎片化，咁你效果效果 就是、謝志峰，我都想相信你呢套陰謀理論 嚇， 因為點解咧？令自己開心啲， 係咁你仲好啲係嘛？ 係啊，如果唔係就仲撲街嘛，大佬 係啊， 但係後屘我諗下，喂，第一。你要捅十一间学生， 唔容易噶，其实系 咁样派人入去，又可以当选到，系、令人惊讶一件事。我唔觉得共产党真系无所不能，我哋相信我哋嘅天主。 系， 我觉得就点咧？我分析完之后，你听下。 嗯， 佢可能买咗一两个，啲职业学生，即系当年国粹派啊，咁样。 系， 但系 冇关联嗰套啦。 但你都要有八九间大学生会嗰啲有听你讲先得噶，喂，即系证明系有土壤嘛？即系我 有土壤， 我唔开心嘅原因就系话，喂，唔系癫成咁啊嘛？喂，你讲 real politics， 咁你就唔好捻搞学生运动啦，咁你不如出去做生意咪啱咯？ 系啊， 我觉得 我哋以前嘅年代 加入民基啊。 喂，以前我哋个年代嘅人，大把呢啲人啦、 啊，系， 即系我同你都系啦，即系我同你争十零年到啫嘛。但系嗰啲同学仔，佢都系自己做翻自己嘅嘢， 系 唔会出声噶， 唔出声啦。 即系佢都唔会阻你陶君衡做乜，亦都唔会阻你郑志峰搞乜。 嗯， 即系佢唔会，冇你咁傻仔搞理想主义，我都系自己揾食算啦。 但系经过咗雨伞运动之后，可能呢一个咁嘅口号咧，喺上庄啊、上议会啊有市場啊嘛， 有 draw 啊嘛， 唔係我就覺得好失望咯，我睇完之後，即係我唔係好嬲啊，即係我更加覺得前路係比過去嗰二十幾年嚟咧，更崎嶇曲折漫長嘅話，我講法就係、 是、 即係仲難搞，因為我對付民建聯， 嗯， 我知你係共產黨嘅人，你敢噏呢啲咁嘅嘢咧，其實佢而家同佢噏嗰啲冇分別嘅咋。 同民建聯噏嗰啲冇分別，我都可以直接啲講嚟屌柒你啊！ 嗯， 而家我而家點講啊？ 係啊， 我哋似老賣老啫嘛，我哋佢個感覺就係、 是、係啊， 只係扮老屎忽啫嘛，謝志芳、陶君衡呢啲 係啊。系、啊， 所以唔系我有啲，我有啲好好大嘅， 好 frustrated， 系斗气， 好 frustrated， 好 frustrated， 我都系，我都系，唔、知系咪我哋应该喺即系从此喺呢、這个internet 啦，喺呢个咁嘅社会圈里边啦，系收工啦、啊，你班友系嘛，等年青人上嚟啦、啊，系咪真系咁啊？ 我真系唔知道啊，我谂唔到，我谂唔到计仔啊。 系，但我始终系觉得系呢条路系错嘅，我觉得系错嘅。你话讲现实政治啊嘛， 嗯。 我就同你讲现实政治， 嗯， 系啦， 你有咩力量做啊？ 系 有冇啊？ 系 冇又冇咁大声， 得闲啊！ 现实政治即系其实我哋真系要睇大陆嘅情况咧，就系话你话去到今时今日，中共都仲系好怕啲人去悼念六四噶嘛？譬如丁子霖咁样样，我呢个时候要软禁佢噶，即系或者系哇，你见到大时大节系咪？即系你去到六四有啲维权嘅。即係會你嗰啲即係維權律師會被放逐噶，被旅行噶，係咪？即係你係見到呢個政權咧，歇斯底里做曬呢啲所有嘢。無論你見到呢個今時今日係習近平，佢對呢個六四佢有冇即係直接嘅關係都好啊。喂，你見到佢真係驚嘅喎， 驚， 驚係驚， 個個都同六四劃清界線啦。 同埋即係如果你話講一個現實嘅考量嘅話。我哋见到一样嘢就係话中共其实係无时无刻咁样係想中港一体化嘛。 嗯、 即係佢自己嗰个桥头堡就係其实深圳起码做深港一体化先。 嗯、 即係我哋以前都听过啦即係国务院已经开个会就係话哎讲呢个2020年嘅时候要深港同城化嘛。 嗯、 高铁甚至乎东北发展计划其实都係为呢件事情铺紧路㗎嘛。即係如果你係中港一体化嘅话两地人民嘅交流係一定係会越嚟越频繁嘅。如果两地嘅人民越嘅交流越嚟越频繁嘅时候我哋係不停咁样悼念六四。咁我哋系咪会影响到佢哋啲人呢一个你影响到你一个你可以锁得住但系你十个你锁唔住㗎嘛。越嚟越多人嚟，越嚟越多大陆人嚟香港，越嚟越多大陆人知道真相，越嚟越多大陆人知道中共系几咁邪恶，佢唔会咁放肆啊嘛。所以如果喂，其实有好多有种讲法就系话，悼念六四其实增强紧香港人嘅免疫力啊嘛，令到佢唔敢，即系其实系夹硬，即系其实系融合中港两地啊嘛。喂，其实。悼念六四其实本身有一个现实意义嚟讲其实是 keep 紧我哋更加本土嘅其实系。 是啊你唔好食咗我食咗你变咗你。 是啊 你土里面条虫你 不是我估呢食完兜着走、啊、我最近我发觉呢你讲咩大道理呢对而家呢班、啊、我唔敢讲系绝大部分啦起码嗰11个学生会嘅领袖啦、 嗯、 其实已经系唔 work 㗎啦。 唔 即系你讲现实政治嘅时候，佢同你讲现实政治，我又同你讲现实政治。 系啊， 喂，但系佢有两把尺嘅、哦。 系，例如啊， 喂，咁你谢志峰，你头先你个回应啊嘛，你就话、嗯、喂，大佬，我而家同你讲现实政治啊，你猛话做嗰啲嘢唔成功又唔好搞啊嘛，咁我而家讲喂，咁你嗰啲理念又点会成功啊？咁佢又跳咗去第二度讲噶咯噃。 系， 佢又唔同你讲呢样嘢噶咯。即系我最紧要有理想，咁诸如此类嘅嘢，咁你真系俾佢吹胀噶。 呢个美国最近有个研究啊，佢话呢个系五毛策略嚟，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啊，你喺个逻辑里面斗赢咗佢咧，佢就会 spin 去第二个、嗯、即系topic 嗰度同你讲，系嘛？即系佢同你斗时间，佢唔会同你正面去。即系 系人都知啦，即系阿曹总头先你讲咁耐都即系嘥鬼气啦，我哋都。喂，维园嘅烛光嘅意义系在于第二日老共系灰头土面全世界都系攞紧呢张相。 啱啊！ 喂，如果你系谂住建国嘅人，你真系要反共啦，即系推佢落台，我哋先可以建国独立噶，大哥。 嗯， 你更加要去六四啊，大哥，你点可以撇开中国嘅因素唔谂咧？因为而家佢统治紧我哋噶嘛。好好笑噶，佢哋啲 logic 即系。 系啊，你谂唔到佢。 你回应唔到，开头你真系。我以为嗰啲嘢太阳东边升起， 系 系嘛好自然嘅嘢， 系 老实讲啦，我即系一自己可能真系太老嘅，谂唔通啦。第二咧，我亦都不忍对佢哋讲得太重嘅说话。始终系年青人系嘛，始终可能系有有理想，而呢啲理想系唔系好完备的一个理念，有有局限性，亦都对佢哋讲得太重啦，就 逼佢埋墙角， 系即系逼佢埋墙角，越拖越远，即系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即系只能够咁讲啦。 但系你去到呢个 moment， 嗱以前嗰啲。即係都撇開邊個，即係退聯又好，或者係港本好都好，都算啦。你噏你㗎啦，最多我哋博下你啫。但係呢一次點解大家都咁上心咧？就因為你觸及到所有人，無論參與同冇參與嘅人嘅底線，因為嗰啲人係嘅人嘅生命嚟㗎嘛。人嘅基本嘅價值就係呢樣嘢啊嘛。所以今次佢哋走火㗎。 係。 玩下玩下， 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六四咧，其实系香港争取民主嘅一个图腾嚟噶嘛， 里程碑嚟噶嘛，嗰亦都系。 系啊， 唔系，我都成日讲一个道理咧，就话，冇六四，你估会我哋而家争民主会争得咁困难咩？正正就系因为有六四喺度，佢知道唔得掂啊嘛。 系啊， 然后先揿住呢班又唔俾你。循序漸進啊嘛！ 呢個 point 爭啲唔記得喎。當年草擬緊基本法嘅時候，未發生六四嘅時候係鬆少少㗎，係 啊， 未有廿三條啊， 係啊， 廿三條先加落去㗎嘛， 係啦，冇錯，就係佢知道六四係一個好大嘅關，對於佢哋嚟講，所以佢一定要防止曬所有可能嘅出現嘅缺口，就整咁多嘢喺度啊嘛。 仲有，你記唔記得？分組投票、啊、最初都係冇，就係、是、六四之後有㗎。係 啊， 係、哎、你一言驚醒夢中 人。係啊，如果冇六四，我哋唔會咁痛苦啊。 係 係 係嘛，可能會涉下涉下，就會慢慢推到咯，推 有民主 成事都唔頂㗎，係、嘛？即係假假地㗎，你因為佢冇咁驚啊，冇咁驚，我鬆手啲咯。佢好驚嘅時候，佢咪箍到啲死咯。你點可以話唔理六四嚟講香港嘅民主先得㗎？OK， 如果你话 OK， 我同佢讲咁耐都系唔得噶啦，咁我咪反佢咯。你谂下佢，你唔反佢，佢都唔俾你，你反佢，佢会点？嗱、呢个咧又俾人话系咩啦？系保姆归公理论啦、啊。你班友争取唔好，我哋去争取，就你又叫我哋一齐去将嗰、那个水去供奉俾啲土匪啊，俾啲魔王。啊、大佬，即系。有時真係唔想講得太過咩啦，即係你都係我哋香港同胞嚟㗎嘛，我唔想你死啊，係嘛？雖然我即係講得有 喂，你啲女係咪咁啊？你啲細路有冇咁嘅觀點啊？你覺得？我開始好驚喎。 嗱、我就不能夠視為一般嘅香港家庭嘅， 啱啱 啊，因為即係佢自細就係 喺你嗰個咁啊 養 温室裏邊 養化咗㗎啦。 嗯， 洋化咗噶啦，佢根本都即系连个中国概念佢都唔知嘅。OK， 咁大嘅啲细路就一出去读书就我唔翻嚟咯，我中意出边啊，空气好啊吓，诸如此类咁。你点啊？ 唔系，但系佢哋会唔会做翻而家啲大学生嗰啲学生领袖嗰啲咁嘅观点先？ 我谂 喺你嘅分途里边， 嗱，其实咧，因为佢出去读书读得耐咧，我对佢冇乜分途啊。 嗯， 吓，即系佢哋完全一个自由人嚟噶，即系我对佢完全冇影响力噶，所以唔可以我视我家庭为一个例子咯。 但系佢会唔会做翻而家大学生啲嘢？如果佢喺香港， 佢根本冇咁嘅 concept。 OK， 佢系除咗喺香港读幼稚园读一二年班之外，基本上都系洋化教育。 但系佢哋系咪？ 唔系咁，但系佢都有啲普世价值嘅，会唔会好啲啊？即係有西方嘅教育嘅分途，有人權啊，對 生有咁呢啲梗有啦。 咁佢唔會做而家大學生噏嗰啲嘢㗎，係嘛？係 唔係？但係我覺得就 唔係佢哋長期生活裏邊係冇呢一個咁嘅環境俾佢思考我哋而家年輕人思考嘅嘢。咁所以佢哋都係去思考喺另外一個 或者 嘅環境裏邊，所以唔同嘅土壤。 加拿大人嚟嘅係咪？ 係咯， 係咯， 就咁啊。 咁即係其實香港，你話今時今日啊，即係最近有報告出嚟話，就係香港係全世界嚇捱得最長工時嘅即係嘅勞工。咁佢哋唔會面對呢啲問題啊嘛。佢哋可能最後尾諗住揾食，其實都係喺加拿大咁樣樣。你唔會話受到香港人而家嘅苦啊嘛。同埋就係話香港嘅後生仔。 你話畢業生係十幾年嚟都冇即係實質嘅加人工嘅，其實係 何止冇實質加人工，簡直倒退啦！啊、我1993年喺明報附屬機構裏邊，一個記者，港大畢業出嚟嘅，1萬左右。 嗯。 二十幾年後嘅今日 ，OK， 一個港大畢業出嚟嘅學生喺一個新聞機構裏邊，我諗都係咁上下啫。但係我哋嘅inflation 去到邊度啊？我哋嘅樓價係1993年嘅幾多倍啊？ 係 唔好講少啦。1993年你要攞100萬到可以勉強買到一個即係幾對於年輕人幾 reasonable 嘅一個嗰個居所㗎啦。你而家攞100萬出嚟，首期都唔夠啦。 係 真係首期都唔夠。 係 唔係我有個諗法嘅？我喺度即係呢幾日咧喺度思考咧，就係如果我當時光倒流，我去翻嗰個年紀，其實我喺諗緊啲乜嘢咧？咁當然我因為我係經歷過六四人、我都即係好主動參考學生嘅，我係會咁諗、我唔會喺未經自己嘅努力嘅情況之下咧，去享受嗰種民主嘅嘛。喂，咁我移民過加拿大一樣得嘅啫，係咪啊？即係以前嘅條件去美國，但我又覺得好唔甘心，即係我都冇努力過，我冇為呢個地方努力過，咁我就享受。咁我覺得即係有啲咩難過，即係我唔係話你個女嚇，唔係話你啊，而係 咪你話都得嘅咁嘅事實係我哋走咗佢， 即係起碼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嘅 responsibility。 唔係你覺得你係根嚟嘅， 係咪？即係而家啲僆仔就係咁，我會覺得有啲咁嘅感覺。第二就係、喂，我哋以前你覺得鳩又好點都好，我哋都會覺得可以改變世界。即係覺得自己能夠盡一分力嘅時候，我覺得而家呢啲咁嘅所謂嘅價值咧，佢就完全冇。 我又唔敢咁講，佢可能係都譬如你如果喺佔中期間裏面捱過出去彈嘅，喺度瞓咗成兩個月嘅，甚至兩個月以上嘅人，佢心裏面係有氣嘅，係即係覺得呢個世界呢個環石點解都唔點頭咧咁樣，係有氣餒嘅一個咁嘅現象。 喂，咁 但係氣餒到好似穿夫如虎。咁嘅高度就慘啲囉。 喂，人都知道你瞓70-90日都冇用㗎啦，個決定權喺北京度嘛。你能要改變香港嘅政治，你就必先係因為中國政治改革開放嘅前提裏面嘛。喂，我哋以前諗住呢啲唔使講㗎係嘛。 係啱啊。 直接嘅嘢，邏輯嘅嘢嚟噶嘛？ 係啊，你因為根本都係一個母體同一個子嘅關係啦嘛，已經。 我覺得就其實係嗰種反邏輯咧，其實佢有個理由就係其實仇恨嗰個係隔代嘅仇恨嚟嘅。不過謝之鋒，你有冇時間先做得一節咧？ 冇所謂啊。 OK， 我哋轉頭翻嚟再講。